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相遇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总是走在漫长的路 现在就告诉我。